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老公，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72变》。娱乐七十二变。 金子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鹿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城，三月开四花卷。车上家里院。 房倒闭，会员受损失，要想见健身房负责人，员工说他今天不在，您要想看他的话，他在墙上。这话怎么说呢？咱们听听街坊们的分析。小柱，别生气了。 真的， 既然办了卡，人家跑了。 哦，这事儿啊，你常办。 嗯， 我交完钱，人收钱的跑了。 但小柱生气合理，为什么呢？他昨天才交的钱。今天跑了， 怎么就这么寸？ 他永远是最后一个，那个现打不赊那个。 哎，但是你为什么要去健身呢？受什么刺激了？ 打架刺激。听说那几位打架挨揍，就是因为不健身。 哦， 对，好歹我会几招啊。 但是别忘了，人家被刑拘了，你难不成也想刑拘吗？ 甭管刑拘不刑拘，好歹先 不是为打架， 不吃亏。 我们有一个健康的体魄，不好吗？啊？ 对对对对对， 是不是？ 王大雷，你狭隘了。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那个健身房有女教练， 哦， 那个他买那课程，那女的教练跟他一说，你看您来，我给您辅导，您这 他找一女教练给他辅导。 哎呦，你以为他去健身房找男的？ 他练什么去了？ 练 身段、 拉提， 什么 柔韧性？ 反正是你还真别这么认为，女教练什么都能指挥，跑步。 哦，我说呢，他怎么这回来以后买一大球在那揉那球，整个用身体来揉那个球？ 保健的，那嘎啦嘎啦响的呀。 哎呀， 不是吧， 外行，充气球， 哦，就 柔韧度， 来回玩，跟球来回玩的滚那个。 就说小柱找了一个女教练 啊， 你的意思是她醉翁之意不在 球。哎，这借口说还好听啊，你看我锻炼身体对自己身体有好处。 你有这心呢，我亏了我今天还陪你一块去呢。今儿啊确实把小柱气着了。 怎么了？倒闭最后一天？ 什么倒闭最后一天呀、啊？昨天我交完钱，人家是营业最后一天。 哦， 今天开始人家倒闭不干了，我这钱白交，哦、追都追不回来了。 可是小柱昨儿刚买的运动鞋，还有那种健身长裤， 都是那女教练推荐的， 对、啊、可能吧。一套一套买齐着呢，而且穿着新鞋去健身了。 哎呀，神新鞋！ 结果呢，健身房哎倒闭了，倒闭以后他就傻了，愣在那儿了。回来生气嘛，让我跟他一块去说说理去，我就跟他去了。 哎，那证明这倒闭了之后还有工作人员的，不是说彻底那种大门一锁的倒闭。 哦，还有，你想他那设备不会一天就都搬空了吗？还是有人看场地的。 哦，那几个老大爷还在。 小猪说了，我这办的8000一张的一年卡。怎么回事啊？ 哎， 我这还没练呢，你们就倒了。 你这8000一年的一年年卡现在是太贵了。你要不是说这一边，因为这地方太豪华，那女教练的课时太贵，绝花不了8000。 能洗澡？ 你得了吧，能搓澡用不了8000。 那里边还挺乱啊，都在搬设备呢，什么又让他让上了，什么就靠边的， 都是搬家公司的， 对对对， 还是法院查封的， 站那挡道那地儿。 然后小钟一时无法接受啊， 嗯， 要求退费， 嗯， 到处找负责人。我说小钟，你跟他们说，他们都是大爷，没什么用。 对，人家就是不是没什么用， 没什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没什么权利，你可以说、啊、不能说大爷没用、啊。 我是说在这件事上， 他没说您那个工作岗位，就说就这个事儿， 这 个 事儿、 哎， 你别急，别急，别急，大爷，还我不出去，我不出去。后来我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了， 还是得退出去。 我这不仅道歉吗？ 嗯， 小钟是仅让路。后来小钟就说，那得我找负责人，我不跟您说了，行吧？您告诉我负责人在哪儿？大爷用手一指，那儿呢？ 哪儿搬家呢？ 没有，墙上，墙上有照片。 死了？ 没死啊， 这有那个健身教练有那个榜。 哦， 这就是我们教练。 哦，老板挂墙上 了。哎， 老板的照片，你找他吧。 那找吧，有电话吗？ 没有，我们这看门的不知道。 那光一照片哪找？你把这大黑白照片摘下来， 什么黑白彩色？彩色、 啊、大彩色照片摘下来，举脑顶上满大街找。 完，我提供了唯一的线索，你爱怎么弄怎么弄，我也没什么用啊。 哎呦，大爷往心里去了。 哎，不是意思，您再还想想，还有没有别的线索啊？ 有吗？ 比如他的住址啊，这个手机号啊，他的这个常活动的地点啊，吃哪块快餐的比较多呀？我不知道。 那大爷就是不知道。 你们这堵在这儿也没什么用啊。明儿再来吧。 得，你们也没用了，大爷非得把这句还回来。不过这是说的是事实。你说大爷的工作最基层的，什么确实他也不知道。 那小柱呢非常生气，你们要关门提早说呀。哦，我昨儿刚给了钱，今天就关门了，你不是诚心耍我的吗？ 嗨，他还不明白，这就是有预谋的，只能说他点背，赶上最后一个了， 大坑啊。 对，那女教练呢？ 是啊。哎，大爷，那个友谊他在哪儿啊？ 大爷说什么呀？ 你问的是他。 哎， 不知道。 好， 白问。 后来陆陆续续来了200多人，都是被骗的，才都办的卡。后来大家就报警了呗。健身房后来有一些过来的这个负责处理的工作人员也说了，说你们的这个会员卡呢，我们将转到另外一个健身房啊，各位也别着急，你们的卡呢不用，不会浪费。 不是不跟对你负责了，还给你转到别的地方照样用。 对对对， 就是欢迎男教练 啊，是 八块腹肌，然后1米9大个儿，落连鬓络腮胡子， 说话瓮声瓮气。 哎，你这8000花多值？ 但小柱啊，以及那200来人，好多都不干。说为什么呢？ 嗯、 原因2点：第一啊，太远。 对，在苏州。 苏州桥，苏州桥， 这可是俩地儿啊。 苏州桥啊，那个离你们家啊太远了。第二呢，需要你再交一点点费用，你才能够过上会员的生活。 交的不多。 因为那边的标准比这边就高出那么一点点。小柱当然不高兴了，你们不能那么着，你们这套路我。但是一时半会儿解决不了问题，因为老板也找不着，警方也在追查。后来呢，警方就说，行了，大家呢今天要么先回去啊，解决效果呢，我们先把大家的情况登记一下，记录一下，咱们看看立案的情况，然后呢有最新进展我们就通知各位，好吧。小柱回家呀，开门，他爸在家正叹气呢。 是不是背着你也办了一张健身卡？ 不是健身卡。 嗯， 我没办健身卡。 那办什么了？ 办了个理发卡。 嘿， 昨天我刚办的这个理发卡。 哎， 这个金盖头理发。 金盖听着像卖头盔的。 这个 盖头还有金的吗？ 金盖头理发店啊，今天就关门了。我一问这负责人，这看大门这大爷也说不清楚。 怎么理发店有看大门的？ 这里边啊乱哄哄的，这搬东西往外，什么镜子了、水池子跟什么 连水池都搬走了， 躺椅啊什么， 还有躺椅，哎呦， 洗头的躺椅。 我说的 讨厌劲儿的，我说哪儿去了？老板呢？服务那大爷一直呢，啊，乔二呢？ 小树听这事儿似曾相识， 我说你给我找来的哪儿去了？人家说我们一开门的什么也不知道，你说多气人！我这刚充值办卡， 对，充了多少钱？ 8000啊。 嘿，我让他说他们一定是团伙作案，八兄弟 都没有年限的。我说这好啊，后2年就搁这替呗。 哇，1年才 还有你妈呢。 不是，我就说呀，合着1年才花不到400块钱。 你妈那烫卷头那不是得花钱吗？也是他非让我去弄张卡，又染又卷呗。 叔， 啊，嗯， 您说您连退年头，再加上 你阿姨呢？ 我妈阿姨这烫卷头1年才花不到400块钱，一听就是骗子呀！ 烫一卷头400，你别逗了。 对呀，就是因为不够啊。 不够吗？ 您得8000花20年，一年喝400块钱。 我先这么一想啊，高兴吗？ 哦， 这不是？ 那您高兴的事还挺多的。 哎， 哎，怎么了？这又不高兴了？ 跑了，倒闭了。你怎么不高兴啊，孩儿？ 我 他爸这称呼太有意思了，叫他孩儿。 正在这个时候， 民警上门了吧？ 不是，敲门，尿住他妈回来了。 哎，好，这口怨气。 哎， 怎么了？ 真是的，今儿啊，我说咱们这车呢，要是说洗车呀、啊，不如就办个卡，办卡他洗车40多便宜。我呢，花8000。 嚯、 哦！我呀，在 就这卡花的多。 花钱在那个新开那洗车那地儿啊，我花8000。 这里就你妈花钱狠，能花8000办一洗车卡。 办一洗车卡，我跟你说啊。他劝我呀，也是 怎么劝呢？ 没有年限，您可着劲儿的洗吧。说这个还可以补车， 补车 就是 你车纸糊的。我听说过补胎、修车，我头回听说补车。 哦，对对对，你看我们这女同志啊，对这车不了解，反正那车破了给你补补。 车破了，还纸糊的， 哎， 缝缝补补要3年嘛。 你这车裤子开了？ 我天天提一个纸样子在大街上是吧？ 我今儿一去哈，我说洗洗车，这洗车行没了，倒了。 对， 有一大爷 开门来， 我就问他呀， 大爷， 负责人哪儿呢？ 上墙了， 他都有光荣榜吗？ 呵，这里边乱，我说站着聊会儿。哎呀，这搬那个布啊，机器呀、啊， 这布还要往外搬呢， 哗哗哗大刷子布，嫌我碍事儿。 您说这是墩布吧？洗车用那个？ 那洗车行里那自动的不是挂着好多墩布吗？倒转的墩布。侧转的墩布， 好好好， 旋转的墩布吗？ 哎呦，您去的地方挺高级，那是洗车机。 哎，哎，你们娘俩怎么那么不高兴啊？ 都花8000， 嗯， 您家这么有钱，这会儿24000没了。 后来民警呢也觉得，有这样的家庭方便多了。 这句话我最不理解。 不是，就是联系被欠款的相关人员的时候呢，人家就是跑3家才能找仨人，他们家呢跑1家找仨人。 这仨案子可以并案处理了。最后是不是发现这3家买卖是一个法人？ 哦，那得把照片合一下，看看是不是一张照片。 对，就挂墙上那个。 但是小柱，也是算你们这一家呢运气不佳啊。你说怎么这事儿都赶上你们家人碰上了呢？我们家就比较好了。你看我们呀， 不健身，不洗车，不推头。 我们也办了一张餐卡，门口有个煲仔饭，知道吧？ 就说买一饭票就完了。 办了一个200块钱的充值卡，结果呢，因为这个煲仔饭要搬迁了。可是今天啊。我接到一通陌生的电话，对方说自己是煲仔饭店的工作人员， 叫煲仔。 哎，这煲仔说了，由于这个店铺合同的到期，我们店即将停业，所以呢，要将我会员卡里30多元余额退给我。 30块钱也就够点一锅饭。 可是你要知道，人家是怎么对待会员的？ 怎么对待？ 一个一个的联系退款，这样的良心老板，我们是不是应该点赞？ 对，人家老板也不挂墙上，挂墙上是煲仔。 你看，都是做生意的，顾客的信任比什么都重要，人家就不会因为一时的利益把良心丢了。开始我们也以为是骗子电话呢，聊了一会儿我才想，哦，确实办过这么一张会员卡，所以比起小柱他们家呢，我们家是幸运很多呀。 你们家也不花8000啊？ 那谁拿8000块钱吃个煲仔饭呢？我当时就跟这个煲仔说了，我说你必须发达啊，也请转告老板，他也必须发达啊。 你说发达他们就发达了， 我是真心的希望他们发达。小柱，你是不是也觉得自己有点冲动？ 没有，他是多充值了。 而且你是不是觉得你的冲动是遗传的？ 不，他的冲动是魔鬼的。 我觉得面对这个小柱他们家这种什么理发卡、快餐卡、洗车卡都跑路的事儿啊， 嗯， 应该学习上海。 怎么了？ 上海啊，他现在为了加强对经营者的有效监管，通过了一个上海市单用途预付消费卡的管理规定。这个规定不仅拓宽了单用途卡的定义，而且还明确了主管部门，并且对单用途卡管理涉及的信息对接、风险警示、信用治理等明确提出了一套监管的制度。通过大量的信息比对以后呢，会有绿灯、黄灯、红灯来进行监管。 我知道，十字路口都有，十字路口都有。 它是这样的啊，咱们说黄灯啊，黄灯就是说你的这个。可能你的资金风险触碰警戒线了，就黄灯。如果你的预收资金的风险突破了风险预警标准，我们有红灯。那这个时候呢，市场监管部门、执法部门要一起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就是说，你别以为收钱你跑了就完事儿了，你的资金出现任何风险的警戒，我们就会跟踪检查。 其实这是现在最需要的管理方式。 我也觉得是，因为你不可避免，你就会给一些卡打预付款。 嗯， 你怎么能够防止他弃你而走呢？ 那他就弃吧，我也管不了。 我管不了，我钱没了。 所以就少存吧，8000块钱剃头，我真不敢。 那2000你敢不敢？ 还不敢。300-200我还觉得可以考虑。 300-200的根本你找不着。 找找找找。 有吗？ 有有。 哪儿？我也去。 就我们家楼下。 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我听说小柱最近好像交了一女朋友是吗？人家那女孩可跟我说了，说你挺强势的。 你把那女孩怎么了？ 当时给我乐肚子都疼。 这一定是强势未遂。强势未遂不算罪， 法里也没有这条啊，别紧张。我就问他，我说那怎么强势了呀？不用特别细节啊， 我们也没法听。 对， 他说了，小柱不许我提别的男人，一提就炸。 哟，还带着一个人来 啊！我说，就这么一点吗？吵架吵不过尹小柱，说尹小柱边吵边讲道理，最后我都懵，就那女孩说的，最后我都懵了。 这讲的是什么道理？ 小柱觉得自己的话就是圣旨，我就得听，我也得执行， 左转都不成。 然后呢，还说尹小柱呢傲娇的要死，还死不承认，戴着命令的面具，别别扭扭的关心你。 怎么傲娇的要死？ 傲娇傲娇。就比如说。王大雷，你就是那姑娘，戴着命令的面具，别别扭扭的关心你。我来演示一下，过来。 哎， 天这么冷，穿什么袜子？ 这不像是关心我，他意思天冷不让穿袜子，冻死我。 你犟什么嘴啊？跟你开玩笑的吗？哪儿那么多话？我就问你，天这么冷，你穿着毛袜子出去冷不冷啊？里边 不冷啊，是不让穿不让穿啊？ 你没给谁看。 不是我穿袜子能没给谁看，撑死都给足底的看。 这大风一吹就直透了。 看来我这袜子质量实在太次了，我还是汗脚。 我没说清楚吗？透了，还得别别扭扭关心。 强势啊，我没看出来。 其实关心上你也就是多穿一点暖和。 那他就不会像正常人那么说话。 不会说，亲爱的，我给你准备一个围脖，帮你围上。 把我围上。 外面冷，你我挺担心你的，怕你冻着。他不会这么说话，他都是那种歪着斜着横着愣着。 切。就这个是吧， 强势嘛。哎，女孩说了，她有人说没事，亲爱的，有我在，别怕，有我呢。当时给我暖哭了都要。可是当我真正需要她的时候，她在哪儿啊？ 在哪儿啊？ 总是不在你身边。 就是说大话使小钱， 说够了吧。 嗯， 王大磊， 嗯， 咱俩算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吧， 应该算。 你说实话，我强势吗？你说快点说，现在就说我强势吗？别想，快说我强势吗？ 反正是你现在就不弱。 这个是什么？醋海声波，你明白了吗？ 谁啊？ 哎，就是有个别的女孩，别的女孩喜欢我呢，她就生气，可是别的女孩不喜欢呢，让她喜欢吧，他又觉得自己配不上我。所以呢， 怎么这烫着了，小胖？ 真是烫着我了啊！这话大开水似的。 大开水？ 什么叫大开水？开水我明白，大开水我就不明白了。 加大就说他能开到150度了，真说割舍不开我，你就直接了当说王大磊又不是外人。 真是个大笑话啊！ 哎，我发现一个问题， 情商低吧？ 这个小柱就在你这儿不强势。要这么说，你们俩还真是哎。 哎，你跟李大红也是，早就应该成了。 什么叫早就该成？我说什么了？ 好有一比吗？ 我都说了挨一下，你们俩都好有一下救啊！ 挨都不能挨，就这情商，这能凑我们这 怎么能凑啊？ 也不是说尹小柱多次啊， 但是他确实扎手。 但是你就说跟小柱有时候聊天没法聊到一起去，告诉说那天听歌了，歌词描写的非常抽象。我说哪首歌呀？他就说，流着泪的你的脸，倒映整个城市的灯火。他就问我，你说这姑娘脸得多大，得倒映出整个城市的灯火。我还有一首歌，我应该在车底，不应该在车里，听过吧？阿杜的他一定很爱你。我应该在车底，不应该在车里。完了他问我，小花你选一个。我说什么？他说你选一个，四种可能啊。 A 阿杜是补胎工， B 阿杜是排气管， C 阿杜是流浪猫， D阿杜是碰瓷老头。我应该在车底，不应该在车里，你选一个，阿杜是哪一个？ 这是什么题目啊？这是 就是什么，这只不过说啊，我和小花在一起缓解这个尴尬局面。 我就更尴尬了。 我强势吗？我逼着你选那题了吗？没有。 情商高一点。 我觉得我情商一点都不低， 势头弱一点。 小柱说你呢。

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敬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帅有一顶和小二，斗志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一广播旁耳边。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蜻蜓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梁， 小花小猪配成双，天堂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城，三月开四花卷，车上家里院子 今年 小李、英明、周飞上台鞠躬。 Show time！ 快乐街酒吧里，你们觉得在爱情当中的不安全感是一种什么体验呀？ 哎呦， 爱情先告诉是一个什么体验？ 爱情你都不知道吗？ 不知道， 就是你现在内急的时候想上厕所，饿的时候就有炸酱面。渴的时候有那么一杯冰可乐， 这是爱情还是母爱？ 不是，就让你他随心所欲 哦。 这么大人了，还能说出这么幼稚的话？ 咱刚才要说什么？ 让你的爱情没有安全感是一种什么感觉？ 哦， 你先问爱情是什么感觉？那现在问你，就那种不安全感，你有没有？ 嗯， 不安全感人人都有， 不安全感人人都有。 黑天你走夜道， 兜里没带钱， 你不会游泳，你掉水里了。 还有10%的电也不安全。 当然，对于小柱最大的不安全感是什么呢？没饭， 对的， 有床没被子。 哎呦，那我也能忍。关键是什么？有被子没床。 其实爱情都说不清楚。 爱情，我们俩要是能说明白了，那就不在这跟你这儿犯劲了。 这个 爱情里边没有安全感，那是不就是，不一定你跟我说的是不是真话，是吧？ 怀疑他。 你说你回你妈那儿了，是不是回你妈那儿？ 你说你加班。是不是加班？ 对，那你说的每一句话我都会不相信。 哎，你们男的是不是很少有这样，就是说迟几分钟回微信就会觉得不爱自己了？ 这绝对不是大老爷们办的事儿。 嗯， 要是这样，这男的就无可救药。哪个女的跟这样的男的啊，这你得几点几分，7:01要不到家，7:02就得打疯了电话。我觉得要这样的人呢，您趁早躲他远远的。 那要是半年多不联系一次， 那行了，踏踏实实找下家吧。 有些人呢会反着说，那你要是爱我的话，你应该天天就盼着我给你发短信啊，我这短信一来你应该立刻就给我回过来呀。 对 呀， 是这样。 那谁还不能有点事儿吗？ 可以有事儿，有事儿你也可以盯着电话呀。 因为小柱呢，他喜欢什么呀，从小就爱猜妹儿，所以当女生不回他短信的时候呢，微信的时候，他就猜的干嘛呢？ 是不是逗我呢？ 会不会是故意拿我一刀？ 我也拿他，这一拿2年。 我还拿着呢， 还拿着呢。 哎呦，太能拿了。 你看， 给套牢了。 哎，对方这女孩聊天框显示对方正在输入。 嗯， 等着。哎呀，3小时了，怎么还没输入过来呢？ 睡着了，脸碰着那个键子呢。 那他是跟谁聊天了呢？为什么我这一直没收到回信呢？ 哎，你说这是一什么情况？怎么会一直都显示着对方正在输入？ 哎，这我还真不知道。他 因为人家把名字就设成了对方一直在输入点儿点儿点儿。 歪理歪理。 他写了不发，请问是什么 心态？或者是什么情况啊？就是他碰那空格键了，那空那格已经进入书写的状态了，但是那边没注意，您这边就一直等着，傻等着，就剩半格键了。 你好处他有一次把女生问走了，我知道是怎么问的。 嗯， 爱不爱我？过2分钟。爱不爱我？过8分钟。爱不爱我？ 一天问了十几回，爱不爱我？ 我就是求证一下他到底是真的是假的。那天他说了一句，我怕我手机坏了，然后发半天那边没网收不到，是不是？正好他有那汉显的手机，我就直接发文字了。 我不光爱情方面啊，有好多那个工作方面的事儿，给人发过去以后啊，人家刚跟你问完价，哎，您这个演出多少多少钱？给人报完价以后没信儿了，哎呦，他是不是没收到？ 所以就问他爱不爱我，爱不爱我？ 没有安全感。我分析一下，搞艺术的人更敏感一些啊。 嗯， 是不是打十几次电话都没有一个接的，发十几条微信都没有一个回的，你就会没有安全感了？ 我觉得周飞老师啊，用不了那么多。 然后整个人都患得患失，好怕自己突然间失去什么呀，虽然也没得到什么， 但总归失去不如得到的感觉好。 每天都做好分手的准备，生怕哪天就被分手了。 不是不是， 你是不是怕成为别人的负担啊？ 你理解错了。如今呢就觉着安全感其实并不是那么重要。 那什么重要啊？ 物质如果有了的话，其他的就都有了，就都安全了， 就让你衣食无忧了， 物质上满足了就可以了。 那 你精神上空虚了？ 对呀、啊，你说没有物质就没有精神，这也太绝对了。 这太绝对了，我这不是我说，这是你说的。 就拽我这儿来了。 嗯， 当然爱情里面更强烈的不安全感是什么呢？比如因为害怕所以迟迟不敢开始，因为生气不敢胡闹， 对，因为胆小不敢结束， 不主动告诉我在哪儿的，自己会生闷气，手机不给我看呢，自己会生闷气，晚上有局但不告诉我是谁，那我也会生闷气，这都是没有安全感的体验。 那就有点啊过了。 嗯， 这不能天天的爱情，它不是说早请是晚回报那种。 如果说我告诉你了，你会让我去吗？ 而确实是这个人，核对一下身份证啊，体貌特征没有变化。 首先啊，首先这事儿这样，我今儿晚上约局了，有仨女的，或者有一个女的，就我们俩去吃饭去。 哦， 你能让我去吗？ 你要明说的话啊。 嗯，你怎么着？ 如果我是一个不安全感的女友啊， 嗯， 我可能就会说，哟，干嘛非得俩人单独去呀？ 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们俩说的这事儿。 那几点去见回啊？ 一会儿就去，不知道几点回，吃完回。 吃完回啊？ 对了， 吃什么呀？ 这个那就是缺嘴，给媳妇儿这个， 我给你打包带回来。 哎，是你同学吗？ 就我单位同事啊。 同事啊。 嗯， 那这么着吧， 你们俩在这桌吃，假装不认识我，我在那桌吃。 怎么着？ 我看小张这个建议挺好的。 你别去，你去干嘛去啊？ 哎，我怎么不能去呢？你们谈事儿，我帮你记录一下。 对呀、 啊，盯着点。 不用你记录，跟你没关系。 我知道跟我没关系，不是为你好吗？别太累着了。 我不会的，你去我更累得慌。我盘完事儿就回来了。所以说，你说这玩意儿怎么过？哦，就非得就不能跟女同事外边谈一正事儿？ 那人家这不也爱你吗？是吧？ 行，你跟我去吧。 我不去，你不是工作呢吗？ 啊，那好，太好了，你不这是你自己说不去的。 你到时候那什么到了以后，你就给我发一个到了。 我就不给你发了，我现在说带你去，你要去就跟我去。 我不去， 那你就我就没工夫给你发。 谈事儿呢，我去干嘛、 啊？对 呀、 啊，是啊，我谈事儿呢，走了。 哎，那什么， 嗯， 别太晚。 哎呦，晚不了啊，我这耗着我都快晚了。 哎，你给他定位不就得了吗？ 哎，你们要碰上这样的女友，不会认为她很爱你们是吧？ 不会，对， 不这样不成，就是起码的信任都没有。 嗯， 而且这个互相得有各自的圈儿。这种人是什么样的？就是说他对人家怎么严加看管都行，人家对他有一点儿过分的要求他就 受不了， 所以就得用同等恶劣的方法治他。他可千万别赶上他跟一男的。 哎， 你看把小猪气的。 不是气的，我告诉你，小猪多少回我到我这儿我都不愿意，我都不说，今天碰到这儿了，我就好好说的说的。你 说我干嘛呀？ 以后你爱跟谁出去跟谁出去，千万别跟我嘀咕，回来之后他又不好吧，他又不如你吧，你甭跟我说这话啊。 不如你， 你少跟我说这话啊。 那我问你们，如果一个女的被男子疑心，要求什么汇报啊、行程啊、几分钟啊什么的，你们这能受得了吗？ 嘿，那叫彻底得怎么过得怎么活。 这男的呀，唯一一点可以接受这个男的这样的话，就是安全方面 啊。对对对，嗯， 对，你比如说这女的是个劫匪，男的在家那就心疼你啊，一定到点到点的发告诉我，这咱别出事。 到点没给我打电话，我可就不过去接你了。 看一个新闻，那女孩1.68米，27岁。 嗯， 我们没问这个啊， 我倒爱听这个。然后呢， 您就听听就过瘾了。 你赶紧正经的。 27岁，长相甜美。她跟那男友交往啊，这男友定了个规定，每天定时汇报行程，早7点到晚7点，到点2小时啊，就按这打更那么算的。 嗯， 2小时发一次微信或打一次电话。 嗯， 没有完成，男友电话立刻就来了。 这有一问题就是 不温柔了，不热情了。 人家这上班呢，怎么跟你这儿干？ 真的，你比如说，周飞现在正和一个大客户在谈呢。 嗯， 哎，有一个什么什么演出，巡演100场，就是一站一站演，头一站就是北京站。北京站啊，北京站、啊。 第二站就是西客站。 对，北京南站第二站是。到得了沙河吗？ 来电话了，你在哪儿呢？到点了不给我打电话，你说这多影响啊，多尴尬呀、啊！ 那你就一句话顶回去吧，忙着呢，待会儿再说。 那么人家对面的那个谈的那个客户啊， 都是个女客户啊，是吧？ 对，一听怎么这样的态度，将来我们要合作，这 那 开会呢吧，不方便吧？ 我说你听，哎， 你那女朋友也不信。 对对对。这个绝对不成，然后对方人一听，哟，跟周飞老师谈着巡演呢，然后这样的态度，将来这真的来到我们这儿，能对我们的乘客好吗？ 乘客 不一站一站演吗？能对我们乘客好吗？是不是？ 嗯， 这样， 我明白，就是咱们都不同意，就是这种追着别人汇报行程。 哎，对。 但是呢，如果万一自己在外面忙，比较希望对方能够体谅自己，是吧？ 刚才你说这个。长相甜美，这个1.68米，27岁，这个男朋友让他准点给男朋友汇报， 对对对， 是吧？ 这男的要这样就更可怕了。 哎，不，反过来呢、啊？我觉着这27岁，这个你要受不了，你就这样，你也给他规定，他不让你从9点、11点、13点、15点、17点、19点吗？ 你岔着来 啊！你岔来啊！你从8点、10点、12点，你中间那个双数，你让他给你打，他但凡晚一分钟，你就开始矫情。 而且我建议他们一个买移动的，一个买联通的， 一个在石油，一个在石化。 所以咱们院里心理学教授小燕老师说了， 对， 说这个自己的心理问题不该让女友或男友买单，自身有阴影，你不能成为为难你女友男友的借口。 哎， 当然了，如果咱们这边确实无法接受男方或女方的疑心病、 嗯、 建议退一步海阔天空。 过了， 这有点过了。比如说我要求，哎，小花，咱俩如果是那个男女朋友的话， 哦， 中午吃饭的时候给我打个电话啊。对吧？ 为什么呀？ 因为 你要知道小花这么多年为什么这么单着了吧？ 是， 肝梗倔脏大直给，为什么呀？凭什么呀？干嘛呀？ 娱乐72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小底家宝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快打街酒吧里。呀，又到年底了哈。 哎，又到年底了， 要账的快来了， 该交供暖费了。 这个眼看着咱们又要长1岁了，哎呦妈呀，可吓死我了！ 这个人怎么还那么幼稚？ 对，这是在茁壮成长，每人增添1岁，都是一个新的。 哎呀，你小时候增添1岁， 你这个人也怎么还这么幼稚啊？ 哎呀，他说咱们俩这么幼稚， 我觉得你是幼稚。 对呀、啊， 我这不是站在你旁边呢吗？ 因为人啊，像过了20岁以后吧，再往上添生日，大家都不 添生日，生日怎么添？ 添数你都不太乐意。大的过了30以后，那就更不乐意了。过了40那简直是很不乐意了。过了50那是， 我觉得过了六，我觉得过60大家都挺乐意的。再坐公交可以不买票， 到100，哎呦，你乐意极了。 对，到150，好，那就美的不行了。到200，嘿，给自个儿庆祝庆祝吧。 来一缸水， 来一缸水。 一个澡，大伙儿还得看你，你瞧还动呢。 别咬着，咱俩说相声呢。我跟你说相声呢。 我跟你逗吗？ 我看你们俩也是。 哎呀，但是我现在啊是很害怕，到年底以后啊，到时候家里又来亲戚，来亲戚就得围着我这个怎么还不结婚嫁出去的这个事儿啊。 对，又得往老家烧东西。 你们家不烧？你们家那几门亲戚每年 他们家烧？他们家不是过年时候烧？那你们家不烧？ 烧带。 你看，小的时候 我妈不许我早恋，现在又着急。 这是正常的，到了岁数了，家里边人是不是得问你啊？到年底了，哎，小花啊，最近怎么样啊？是不是有没有心里边有点小鹿乱撞啊？是不是 小鹿乱撞？ 您说我心里边有个动物？ 有个动物干嘛呀？就说你心里边是不是有点变化呀？啊， 心里有变化，然后心里有变化，有啊，就是一年我这个挣的压岁钱现在变少了， 就说更年期提前了。 你看，就说明什么呢？家里边大人不能委婉的问他，就得直来直去问你。 比你们强吧？我记得好像王大磊他妈问王大磊的时候，都是欲言又止。 啊，我就 儿子。 怎么了这是？ 他爸捂他妈嘴，别问别问别问。你现在 啊？ 哎， 别问别问别问。 还 活着？ 还喜欢？ 别问别问。 哎， 说相声吗？ 女的， 多新鲜！哎呦我呦， 他妈怎么这么不自信呢？ 哎呀，那比小花的母亲强啊！以前呢，小花的妈呀老不让小花谈恋爱， 嗯， 哎呦，说年轻轻的不要过早早恋，现在 嗯， 你看小花的母亲，哎呦，只要不违法呀，搞个什么我也不管。 像这种情况啊，小花的妈妈没少跟她谈啊，那会儿就说小花啊，宝贝儿，妈妈给你看啊，如果想30岁前生完一个小孩，那么28、29岁呢就得生下来，27岁是不是就得怀孕？想怀孕之前，二人世界在2年，但25就得结婚，订婚后再见家长，旅行准备婚礼1年，那就24就得订婚，订婚前再交往2年呢，是不是？那就22就得定好这个结婚的人选，再花上这个1年的时间啊，也就是21岁的遇着这个人。这么一想啊，突然觉得时间好紧迫，好紧迫呀！ 妈，你的愿望已经无论如何都达不成了。 你看，这就是不尊重老人家的想法。 尊重你，我也都过了30了。 都过了30了。 啊，妈，你不知道啊？ 哎，就白说了吧。 这个以前呢，这个小花啊，老不相信自己嫁不出去，就跟他妈说：“妈，您放心，以后要是我嫁不出去，我就承包个山头，帮您养鸡养鸭子去。”嗯。他妈以前也不相信，还行行行。现在他妈见着他，什么时候你帮我养鸡养鸭子去啊？ 嘿， 然后为了让小花搞上对象，他妈也是费尽周折带她旅行，外面到处接触男的去。 哎呦，因 为你看坐飞机，你老能到处接触到各种各样， 哎、 你扩大这个认识面、啊。 那你说怎么这么低俗呢？ 这叫偶遇， 这怎么叫低俗呢？ 对，又叫艳遇、 奇遇。他坐飞机一般都是，你看都是有时候好多是三人一个座。 对， 小花那边都靠窗户，他妈呢、就坐他边上，然后边上这样也还有一空座。那回坐一小伙子，呵，坐飞机一会儿道上他上卫生间。小花去上卫生间，回来之后发现，哎，他妈坐靠窗户去了，给他留空中间那座，让他跟那男的有机会聊。你说他妈多下心 啊！相亲不可怕，最可怕的呀是你妈说今天啊，咱们吃个饭啊，咱们喝点早茶。然后你一听，这不就吃个饭吗？ 对，花袜脱了鞋， 走吧。 然后大花秋裤， 嘿，这头发这拿手啪一攒， 嗯， 这袜子也是一只朝里一只朝外，嘿，等到了这个地方一看，就发现了。这个男方一家子呀， 他哥哥、他姐姐、他嫂子、他姐夫、他的 什么人？这都是 对方一家子呀， 一家子呀， 都穿着笔挺的西装， 这干嘛来的？ 正装，呵， 等着你啊。 就等着跟小花相亲呢，你看现在还没明白呢。 哎，小花到时候就掏掏耳朵，摸摸鼻子，你们干嘛来了？ 哎呦，你们别说我了，就好像到年底只有我被催婚催嫁，你们好像没有什么事儿似的。 没有， 我们没有什么。 王大磊是吧？你们家一家老少都等着抱孙子。 等会儿。 一家老少都等着抱孙子。 要说我爸爸我妈妈等着抱孙子还行， 他侄子也 等着。我爷爷我奶奶已经抱完孙子了，还抱什么？ 哎，这岁数 就说再抱孙子也没我事儿了。 就是他们理想中的那个小孩小 BB 怎么还没有诞生啊？ 小 BB 你有没 有，哎呦，难以启齿。 后来呢，家里人啊慢慢热情就熄灭了。王大磊就跟他妈聊天，妈，我要找一个比我大3岁的，您介意吗？您介意吗？ 有点质问啊。 他妈一边织毛衣头都没抬。 嗯， 你就算找一个比你妈我大三岁的，我都不介意，我都不介意。 我找一干妈， 疼人呐。 对呀、啊，疼人啊、哎！想开一点，其实啊， 他们就甭指望抱孙子了。 仔细想的话，还行。 疼人呐， 对，疼人， 就剩疼人了。 疼人呐，懂事儿啊。 对， 你听我，小孩，你也找一这样的。 哦，我已经很懂事了， 懂正常人事了。 还有呢，这个介绍对象这件事儿，这个我跟他有同感，不光是他妈这么说，连我妈也是，见到任何人嘱咐一句，怎么着，有好的给我们家谁想着点儿。 嗯。 关键什么呢？就是他们日常聊天，王大磊和他妈之间，就在这个对象上面打转转。 哎呦，还周旋上了。 那天，王大磊妈，我晚上不回来吃饭了。 哎呀，我不回吃饭，我那么高兴干嘛去？ 高有喜事啊！对啊， 他妈说有应酬了， 终于赶上了。 我平时连应酬都没有，是吧？ 没什么事儿。 有局？ 哎， 女的多吗？王大磊说什么呀？看相声， 全是男的， 一天到晚不干正事儿。 看相声、 哎，妈呀，我就这点爱好嘛，你就不说出去多认识点人？ 嗯， 我看相声认识好多朋友啊。您怎么知道我没认识人啊？没认识？那你搞着对象了吧？没有？那你看个屁啊！ 你家 基本上聊天都是这么着的，比如妈，我今天中午不回来吃饭了，干嘛去呀？我出去看病去。 出去看病去，不是上医院看病去，我还出去看病去。 一天到晚不干正事儿，我就这么点爱好嘛。你也不说说多出去认识病人。 这怎么加字儿了？怎么改病人了？ 妈，我在医院认识挺多病人的呀，您怎么知道我没认识病人呀？那你搞对象了吗？ 我就得搞上病人、啊。 没啊，那你看个屁病。 怎么听说医院还得管交的一下。 娱乐七十二变之花絮。 我今天中午不回来吃饭了，干嘛去呀？我出去看病去。 出去看病去，不是上医院看病去，我还出去看病去。 一天到晚不干正事儿，哎，我就这么点儿。 哦，喜欢瞧病。 我就这么点爱好嘛，你也不说说多出去认识病人。 不是，这怎么加字儿了？怎么改病人了？怎么改病人了？ 妈，我在医院认识挺多病人的呀，您怎么知道我没认识病人呀？那你搞对象了吗？ 我就得搞上病人、啊。 没啊，那你看个屁病。 我不让管，不让看病。 我从没听说医院还得管交的一下， 这能变？ 我从没听说上医院看病还能搞上对象。 哎，有点意思。 娱乐七十二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袁家宝，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 人活着总能遇上些开心的事儿，还偶尔见到些让你开心的人，只是现实世间琢磨不透的事儿，要到很多年后才能咂摸出个味儿。人活着总会摊上点烦心的事儿，还经常躲不开让你烦心的人，可是回忆是件爱护有人的事儿，等到若干年后回头都说有味儿。人这一辈子会遇见多少人，那快乐不知道会有多少会儿，缘分又不都是那么美的事，遇上了还不拼命追呀、啊。